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谢春桃为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长。美国德州警方在一架货柜车上发现至少46具遗体，另外有十几人昏迷送院，初步估计事件和偷渡有关，已经交由联邦当局调查，至今扣查三人。圣安东尼奥市警方在星期一接报后，在西南部邻近铁路一个地点发现这架货柜车，形容是同类事件中最严重的一宗。消防在货柜内发现46具遗体，部分堆搭在一起，死者中没有儿童，另外有16人获救，包括12名成年人和4名儿童。消防说部分获救人士体温很高，筋疲力尽，车上未有发现食水。圣安东尼奥距离美墨边境大约250公里，星期一的气温高达摄氏39度。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和菲律宾。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4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部和菲律宾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三面以南吹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5至6级，稍后7级，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汕头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034点，跌195点，成交金额8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77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839点，升1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59.4，跌18.8；阿里巴巴115.5，跌2.6；美团200.8，跌4.2；京东集团254.8，跌10.6；港交所389元，跌11.2；小米集团13.84，跌1毫；比亚迪股份324.2，跌系升咗6.2。小米集团是13.84，升1毫；盈富基金22.36，跌2.2；国美零售3.95，跌6仙；恒生中国企业78元，跌5.2。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7，英镑9.627，瑞士法郎8.207，澳元5.435，加元6.101，新西兰元4.94，欧元系8.3，每百日元对港元5.79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4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8点，升87点。港金报17,09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25.12美元，卖出1825.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两宗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玛嘉烈医院。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玛嘉烈医院对出。咁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狮子山隧道公路来回方向啊，来回方向近住隔田村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波斯富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正常，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去港岛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南开下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联合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在果栏。另外在港岛区，较早前的湾仔分域街由于有警方行动，分域街去告士打道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的。油麻地的新田地街有爆水管，新田地街介乎窝打老道至到永星里一段慢线封闭，同埋窝打老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的慢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多啲留意包装上面嘅营养标签，留意一下自己有冇食多咗盐分同埋糖分。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新蒲岗景福街87号地下 TC Bistro、 油麻地北海街7号地下港野茶档、屯门雅都商场地下20号铺争先回转寿司、屯门山景商场 LG 铺103至105号铺云贵轩米线专门店、屯门宝仪花园地下9至11号铺和气食堂、屯门青海围8号屯景大厦地下 C 铺金骏窝贴大王、屯门清河坊2号丽宝大厦地下42号铺名记牛杂粉面、天水围致富嘉湖一期地下 G83及 G88号铺大快活、屯门乡事会路94至110号康利中心地下26号铺新兴龙面食、湾仔菲林明道8号大同大厦1至2楼桃苑酒家、红磡黄埔天地享善坊 G4号铺龙角。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如今别来无恙是令人欣喜的重逢。了吗？让音乐穿越我们的回忆。 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回放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往哪方去。 星期六晚上10点到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魏炳郎阿郎恋曲。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这个特别的日子属于每一位香港市民，各式各样的庆祝活动等着你参加，大家记得踊跃参与庆祝香港特别行政区25岁生日，一起分享喜悦，携手迈向更美好的未来。想知道各项庆祝活动的详情，请浏览网站 hksar25.gov.hk。 劲啊！ 今日有 Alex 李志刚、 JB 洪其俊， 仲有我阿土， 你哋堂堂。 哇！熱到冇朋友啊嚇，酷熱天氣警告已經生效啊！晏晝搖搖咧，大家如果真係出街咧食晏嘅話咧，我諗擔把遮嚟遮太陽都啱啊！ 同埋要飲多啲水啊，因為好容易就會唔小心中暑噶啦。 係啊，同埋好多人咧，即係喺咁熱嘅天氣嘅時候咧，都唔會食嗰啲熱嘢噶，寧願食啲涼涼地嘅，譬如沙律啊咁樣咧，就簡單啲咯。 一啲啲咯，我諗飲嘢我就會飲凍嘢咯，但係有陣時你食飯咧，你都要食翻啲熱嘢，因為嗰啲嘢凍屎冰冰咧，唔想 屎冰冰， 唔係個主餐。你覺得凍冰冰的話 是不是對了對了對了你晏晝搖搖真係食翻啲熱，我覺得晏晝咧其實最好咧就係飲住呢一個汽水啦，然後咧就係去飲茶。 食下 搞燒賣啊，咁嗰一隻咁樣啦。不過咧，其實晏晝大家都要食多啲蔬菜啊，啊，即係均衡飲食咧，先會健康嘅。 係啦，嗱，最近咧我就即係都食得多咗生果，因為咧可能少咗翻屋企食飯，工作太忙啦，咁所以都話媽媽都話喂，你要均衡營養喎，得噶啦，我轉頭咧俾兜生果你，咁你攞翻公司咧洗乾淨就即係冇嘢做，咁一路做緊嘢嘅時候就一路食咁樣咯。 點解唔切埋啊？因為阿 Alton 嘅媽咪咧係搣埋切埋洗曬 嘅， 係啊！ 我媽媽都有嘅，但係佢今次揀嘅呢一種咧就唔使切嘅，咁佢就一粒粒嘅車釐茄。 嗯， 咁我一打開嘅時候，我就喺度諗啦，咦？我從來都唔會稱車釐茄係水果嚟嘅，因為我覺得譬如咧一粒粒嘅提子，咁我就知道佢係水果啊。但茄咧，我硬系覺得係煮嘢食，係蔬菜類嘅嘢嚟。 我都覺得係㗎，因為我自己都係擺落去呢一個蔬菜啊、沙律嗰度啦。即係生果，我會食提子咯。如果差唔多咪養翻食龍眼咯， 或者車釐子咯。 係咯係咯係咯。 但近年咧，即係嗰啲車釐茄咧，好細細粒嘅，有咩聖女茄啊？有啲人就仲話：哇，好甜嘅！即係佢真係擺咗生果嗰個區域度賣嘅喎。而家係。 係啊，所以咧，我一睇完之後，我就即刻攞翻嚟，我就問下身邊嗰啲同事啦。我就喂，你覺得呢個係？生果定系蔬菜啊咁样，真系唔同同事有唔同嘅答法，咁我就即系觉得啊几好奇，我就上网就 search 下啦，佢就话原来咧有从两个方面去睇嘅，第一个就系科学嘅层面，即系如果你从佢生长嘅结构咧。它是一个水果来的、因为果类呢是会经过开花 然后结果。 那那种的即是结了果的呢才叫做水果。 水果 是啦、而蔬菜呢就是那些有叶啊有根茎的呢、是啦。那所以呢如果从这个科学角度呢就是番茄就属于水果类啦。是啦。那但是呢原来在美国啊在这个1893年的时候。 你真的记住个年份的话你没看到的。 哇！好勁喎， 喺腦度記住喎。 1893年咧，美國就有一單咧，即係呢一個爭拗嘅事件啦。佢就話咧，原來當時咧，美國係會對於啲蔬菜 就徵税嘅， 係 啦，水果就唔徵。 冇錯，咁呢、這個個商人咧就覺得，喂，我呢個茄應該係根據科學嚟講，佢係水果嚟噶嘛。咁於是咧，佢就告咗上法庭啦。咁當時個法官咧判就係話。而家咧，我係根據即係大家對於食番茄呢一個 嘅認知， 大家都會係用煮食嘅食，就好少咧，即係譬如話會。你水果通常 饭后果 系啦，你唔系甜点嚟噶嘛？佢通常都系主菜里边可能加啲酱啊，煮热佢啊咁，所以咧就判定咗佢系一个蔬菜啦。 哦， 系啦，咁而其实咧，而家喺全世界有一啲地区咧都会分，会再细分嘅。佢就系咧会分大嘅番茄，即系我哋平时煮番茄炒蛋嗰种咧大番茄咧就系蔬菜类，因为咧佢嗰个茄红素比较多啊，所以你要煮热佢咧，佢先至会即系散发到嗰个茄红素多啲营养啊嘛。但如果細嗰只，即係譬如頭先講嗰啲聖女茄咧，通常咧佢係會多啲維他命 C。咁你知啦，我哋咁多營養達人咧都知道，維他命 C 預熱咧就會冇曬噶啦嘛。咁所以嗰一隻咧係就咁食嘅，就叫水果啦。 哇，解釋得好清楚，因為咧其實你問我十次咧，我都會覺得咧，無論車釐茄啦、番茄啦咩咧，都係蔬菜嚟㗎。係、 但我諗1890几年嗰陣時咧，即係都係得個，我都唔記得你嘅年份啊。 1890几啱啊， 係 啦。 咁嗰陣時都係冇嗰車釐茄啊、聖女茄，因為車釐茄、聖女茄 近代 先 有， 近代先至有㗎嘛。 係啊，佢基因改造嚟㗎嘛。 但我成日覺得水果咧 ，suppose 咧係要甜嘅，即係嗰種咧，我先會坑佢為水果咯。即係如果嗰樣嘢係，譬如你頭先講車釐茄啲。你不會覺得佢甜噶嘛？嗰樣嘢係， 我覺得水果是你可以整到甜品的咯。 哦，系啊， 我自己会即系譬如话你芒果咁，我可以整芒果雪巴，你唔会整车厘茄雪巴咁啊？ 但系嗱，其实你话要即系要结果，然后先至系水果啊咁、样。咁但系其实譬如你即系吓话粟米都系嘅、 啊， 粟米其实都系要结果先至会有粟米粒粒粒出嚟噶嘛。 系啊，同埋另外仲有一个就系话，究竟牛油果其实都系噶，究竟牛油果 净系水果啦？ 系啦、啊，但系有啲人 生果， 但系有啲人又会攞嚟整沙律啊、煮。嘢食噶嘛， 佢要结果嘅一定 系啦，咁所以就呢啲咧，即系有啲灰色地带咯。 系咯，不过牛油果咧又唔会话，即系譬如你去唱 K 嘅时候咧，你生果，哎呀牛油果咁啊，即系，你直叫攞翻走啊，真系。 唔系，但系唱 K 会有车厘茄。 有啊有啊有啊，同埋而家啲车厘茄其实全部都系生果档买， 同埋甜啲嘅，咁即系夏天摇摇咯，觉得真系要食多啲生果，而家真系越嚟越多啲荔枝啊、龙眼嗰啲，记得要食多啲啊。但又通通放下，爸爸开心笑吧。今天公子出若天笑出嫁，爸爸不必顾虑，和我变生锁，永永远远居我心窝。Oh, oh, 爸爸悉心教导，全记清楚。如今有他庆着我躺，时时照顾更不错，肩并肩真力肯爱。身见那愉快的家，温馨欢欣看着来探你的他，笑笑笑笑天高大一家。Oh, oh, 爸爸不必怕，和我生疏。常常畅快的经过，原来世界永不一样。 Leslie 嘅《爸爸放心我出嫁》， 一首歌可以帮人抒发情感。 欣赏你被莫君一刀插入你心，加点眼泪陪衬。 一首歌可以振奋人心。一首歌可以联系一家人。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好歌献给你， 嗱，今日呢一首好歌献给你咧，其实我想播好耐，其实我都以前播过噶，但系冇喺呢一个环节播，因为咧我觉得呢只歌好有意思，同埋而家啦吓，即系喺呢一个时势呢、這个时节咁样咧、嗯，希望大家珍重，希望大家开心啊！有陈百强嘅呢一首《今宵多珍重》。 嗱，其实咧《今宵多珍重》咧听过好多次，咁一直都觉得系诶陈百强嘅歌啦咁讲， 系， 但原来睇翻咧，原来呢首歌系一首经典歌曲嚟噶，系1957年嘅时候咧已经面世啦，就是、一个国语歌，就是、由呢一位歌手咧就系、是、崔萍咧去主唱嘅。咁1982年嘅时候咧，再经香港歌手咧就系、是、陈百强咧改编成为粤语版嘅。 点解啊？陈百强会谂住要即系翻唱咧？佢话原来就系一次咧喺呢一个金唱片颁奖典礼里边咧，佢就得到阿崔萍咧就颁奖俾佢，就令到佢咧萌生咗啊，不如我试下唱呢一首歌啊咁。于是咧就揾咗阿郑国江老师填词啦，鲍比达就编曲，就做咗呢个广东话版啊。 嗯，系啊，咁啊，崔萍就系原唱者啦。咁但系其实作曲嘅咧就系好出名嘅黄福陵先生啊。咁其实咧 ，Chris Pavida 都帮过阿 Danny 仔唱诶，即系编过好多歌噶啦。但系呢一只就系特别出众嘅，因为咧佢同原装咧系完全唔同啦。佢加咗一啲咧 rumba 嗰啲， 系啊 ，bossa nova 嗰种感觉。 系啦，咁你可以咧跟住呢一只歌咧去跳嗰啲咧社交舞噶，系、 哦、 啊，即系完全冇问题。同埋我自己会觉得个歌词系好有意思咯、嗯，因为即系听呢、這、一个国语版咧、嗯，好似有少少距离嘅。崔萍姐姐嗰个版本，即系对我嚟讲，可能我即系同佢即系争嘅年代好久远啦。但系陈百强喺你嘅耳边同你讲，喂。放下愁绪，今宵请你多珍重。嗯、哦，我知啊 ，Danny， 我会噶啦，我会珍重自己，即系个反应系强烈啲噶。 但原来当其时咧，即系郑国江老师填词嘅时候咧，佢会系尊重翻个原本嗰个词添噶，即系佢话。反而我係少啲考慮陳百強本身添，佢原來係咁講 嘅。因為佢個方法都係嘅，因為佢都係先寫景啊，再寫情啊，再寫人啊咁樣嘅。 所以當其時咧，佢都擔心過有一句咧，就係、是、深深一吻莫匆匆呢句咧，會唔會唔好啱啊？陳百強當年，因為佢嗰陣時係一個純情嘅形象啊嘛，咁啊後嚟佢演繹就。十分满意 ，OK。 因为个编曲都啱啊，因为佢一深深一吻莫匆匆之后咧，即刻变奏去咗第二段。 系、 啊，哇，好正啊！呢一只歌系咪好想听啊？ 系啊，好想听啊！ 深呼吸，好歌献给大家，有陈百强嘅呢一首《今宵多珍重》。 放下愁绪。 隐隐痛。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一点半，由幸伟雄报告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回归二十五周年庆典和新政府就职礼。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被问到习近平会否亲身来港，他說未知具體安排，但昨日深夜自己收到通知，需要在明天下午一點入住灣仔。的香港君悦酒店隔離，後日會有合照和會見的活動，但就未知是什麼主要嘉賓。而據他所知，亦都有部分出席慶典的嘉賓獲安排在萬麗海景酒店隔離。對於有報導指習近平將乘高鐵到港，並會率先試用機場三跑道，乘專機離開香港，譚耀宗說沒有聽聞有關的消息，但認為這個安排很好，可以讓主席體驗高鐵大大縮短往来内地和香港的时间，而三跑对于香港未来空运、货运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希望中央多利用香港国际机场和内地相互配合。七一回归二十五周年庆典举行在即，获邀参加典礼的行政会议成员、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林建峰说，他會在明天起入住酒店隔離，亦都期待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典禮上發表重要講話，為香港未來發展作出指示。被問到落實香港國安法之後的七一回歸仍要大範圍圍封典禮場地附近，是否代表香港不安全，林建峰說香港是很安全的地方，但是領導人出席典禮以高規格準備是適當。對於民政事務局慶典統籌辦公室向出席慶典的嘉賓發送電郵時候未有使用物件副本，誤將嘉賓電郵地址顯示，林建峰形容是小兒科的錯誤，他發現問題時候已經即時通知部門，希望當局以此為鑑，小心行事，避免再出錯。五十岁男跑手参加香港马拉松比赛期间突然晕倒昏迷，送院留医四日之后不治，死者家属质疑当日现场急救处理不当。死因裁判官早前引导两男三女陪审团提到解剖结果指死者死于急性心肌梗塞，如果陪审团相信死者死于疾病，可以裁断死于自然；如果认为是死因不明，可以裁定死因存疑。陪审团早上十点半退庭商议。死者生前任职基督教福音机构干事，2018年1月21日参与马拉松十公里赛期间晕倒，同月24日在东区医院离世。飲食博客兼電視節目主持朱庭軒涉嫌駕駛期間違反交通標誌規定並撞傷一名途人，事後未能向警員提供呼氣樣本。他早前已經承認兩項控罪，今日在東區裁判法院被判罰款2000元、履行社會服務令200小時、停牌24個月，以及自費參與駕駛改進課程。主任裁判官接納被告的感化和社會服務令報告內容正面。人稱玻璃豬的47歲被告朱庭軒 被控今年1月28日在灣仔道和天樂里交界違反交通標誌左轉入天樂里，撞傷一名正橫過馬路的菲律賓男子。警員要求他提供兩份呼氣樣本以便進行認可呼氣分析時候，他沒有合理辯解而沒有提供到有關的樣本。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晴，下午酷熱，局部地區有一兩陣驟雨，吹輕微至和緩偏南風。展望明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隨後兩三日風勢逐漸增強，驟雨增多。酷熱天氣警告生效，室外氣温33度，相對濕度50%。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經濟行情報導。 恒生指数系报22,130点，跌99点，总成交913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387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12,886点，升60点。部分活跃港股，腾讯控股362蚊，跌16.2；阿里巴巴116蚊，跌2.1；美团204.2，跌8毫；京东集团257.2，跌8.2。港交所392.8，跌7.4；比亚迪股份329.4，升11.4；小米集团13.96，升2.2；恒生中国企业78.4，跌1.2；盈富基金22.48，跌1毫；吉利汽车18.96，升3.2。美元对其他货币现价：港元7.847，日元135.39，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6，人民币6.697，英镑兑美元1.227，欧元兑美元1.058，澳元兑美元0.693，新西兰元兑美元0.629。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7点，升106点。港金报17,090蚊，比上日收市跌1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9美元，卖出1,826.41美元。经济行情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翻葵涌道，谂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日丽景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龙尾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噶。葵涌道去荃湾，近日丽景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玛加烈医院对出。较早前狮子山隧道公路入沙田方向，近住隔田村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咁而家仲有车龙啦。入沙田方向龙尾排到红梅谷路，出九龙方向啊，车龙排到去水泉澳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收费广场对出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大埔公路六合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因应近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上升，请市民减少宴会聚会，减低传播风险。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作出以下呼吁。 跨家庭的聚会是可以减少，如果是更加是跨家庭的聚会，脱去口罩一起饮食，就更加要加倍小心。 同心抗疫，打赢这场硬仗。 阿仔，第二阶段消费券呢，我想转个支付工具，到时你不要跟我争电脑先好啊。 阿妈放心啦，无论用手机或者电脑到计划网页的登记平台登记或者更改记录都得噶。有需要的仲可以到分布港九新界的八间临时服务中心，由职员协助透过电子平台进行登记或者转换储值支付工具账户，收取第二阶段的消费券。 咁我约埋陈师奶一齐饮茶，再去转咪仲好。 如果想亲身去办手续，记得先打18500预约，咁就唔使排队或者到时万一多人。办唔到啦！登记之后大约一星期就会收到手机短信通知结果。 疫情肆虐，医护人员尽心尽力守护香港每一个人。 我哋打咗疫苗，除咗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医护人员受到感染嘅机会。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埋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话，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啲打针啦！ 嗌乜嘢啊？嗌声！我哋要努力正能量。 唉， 你个负面征兆变行开啊！要努力啊嘛！ 我谂点解转张 sofa 啫？ 你仲嗌？你咪想死啊？ 我想嗌老公做饭碟咋？ 听实星期一至五晏昼1-3，香港电台第二台嘅 Made in Hong Kong 一定唔会嗌，会令到你嗨嗨嗨！ 我个工人姐姐好好啊，佢帮我洗晒所有衫，抹晒所有屋，仲好干净添啊！ 哎，我个女好乖噶，而家大个女咧，做咩都自动自觉噶，执好自己张床啦，做好晒功课啦，食完饭会自己洗碗添啊！ 我屋企人好好噶，成日知我哋一周围走啊，都特登嚟车我噶，车出车入添噶。 我老公真系好锡我噶，一出粮就俾晒钱我，哇！连佢中咗乐彩啊，都俾埋啲奖金我啊！ 我嘅只猫好乖噶，佢每日咧都我瞓觉时咧，再埋嚟攣住我噶啦。 我家姐好好噶，成日照顾我，又整嘢俾我食。佢系一个大好人啊 ！Made in Hong Kong， 好人好事好心理。 哇！而家已经34度啊，大家系热到飞起啊！ 系啊，仲有酷热天气警告添啊！吓 系啊，咁希望大家饮多啲水啦，少饮中暑啦。如果即系譬如你工作个地点咧，即系晒得太紧要嘅话咧，暂时都可以去啲阴凉嘅地方咧、休息一阵嘅。 系啦、啊，同埋记得唔好长时间暴露喺呢一个咁晒嘅环境里边，要识得保护自己啊！ 长时间暴露亦都唔好。同埋长时间暴露喺太阳之下亦都唔好，嗰啲长时间暴露就唔好。 唔好长时间暴露，担翻把遮咯，可能好啲嘅、 不过咧，即系有阵时身体咧有啲咩嘅问题啊，或者会有警号咧，其实系唔知嘅、甚至可能咧你自己好熟悉嗰样嘢啊，好熟悉嗰个时段啊，个路面啊咁样咧，但系遇到意外咧都会有可能噶。 系 咁点解咧？因为嗱，今个礼拜呢一个好人好事好心理咧，我想讲一单咧，即系我睇到个新闻啦。咁、就系、因为我住喺以前住喺附近啊，就系、是。荃湾嘅呢一个永顺街华人永远坟场附近啦，咁样我住喺嗰个咩海湾嗰度，咪曾经，咁我知道嗰条路系点样嘅， 比较静啲嘅嗰个位， 阴森啊，因为坟场嘛， 系啊， 咁但系亦都有好多学神咧喺嗰度学车啦，咁啊有好多单车友喺嗰度啊踩单车啦，甚至有啲电单车朋友喺度咧，即系片车咁样啦，咁咧就有一个朋友啦，咁有一个单车友，咁啊喺呢一个地区。啦，坟场附近咧就踩单车，咁唔觉意咧就自炒啊，吓炒咗车咁样啦，咁啊失去咗知觉，咁啊晕咗，咁喺嗰度咧附近咧啱啱就撞正有一个咧学神啊，吓咁样咧就呢个女士嚟嘅，咁啊就代为报警啦，咁样咁啊咧即系一个好小嘅动作就救翻呢一个即系炒车嘅单车友嘅一命咁样啦，咁啊非常之感人啦咁样，咁之后咧单车友嘅太太啊咁样咧就好想咧。揾翻佢，咁样咧，仲更加希望咧，就系咧赔翻嗰个即系嗰一堂学车钱俾佢啊，咁样啦。咁啊，到最后喺 Facebook 咧，其实都揾到嘅。 哦，因为学过车嘅朋友都知道啦，其实嗰一堂。都唔平噶嘛， 唔平啦，同埋 intense 噶嘛，你落一落车，帮佢搞一搞，可能你就最快啦，10分钟， 或者15分钟等埋救护车嚟咁样咧，咁其实你就冇咗15分钟噶咯，同埋个师傅可能即系佢都系打工嘅，佢都 free 唔到俾你噶嘛。 系啊，所以呢位女士真系相当之好人啊。 同埋即系譬如我谂而家喺呢一个街上面咧，我哋少咗好多守望相助啊，因为我哋香港人遇过好多。嗰啲碰瓦挡啊，即系呢个碰瓷挡啊，系啦，即系喺度自己喺度自编自导自演撞埋你嘅车度啊，又或者有好多骗案啊咁样，即系我哋而家喺街嗰度咧，譬如人哋话可唔可以停低退咗咩？唔到，我未听到佢话做咩文件，我已经 no 啦。 第一个字已经 no 咗啦。 譬如有啲老人家问你，后生仔可唔可以帮下老人家捐啲 no？ 即系你会搞到，因为你乜都 no 噶，甚至因为我自己咧就系嗰啲咧。心软的人，咁我就觉得冇所谓啦，捐少少咁样啦。但我行埋同我一齐嗰啲人咧，嗰啲 friend 就话：你唔好咁样啊，你会助长呢一啲呃人嘅风气噶。跟住我话你好 sure 佢系呃人嘅咩？咁我又唔 sure 啊，即 系 咁我都即系尽量噶啦，希望自己做到 fact check 咁样啦，即系去到啊见到你有个筹款商咁睇清楚系咩嘅慈善机构，因为我都识好多噶嘛，系咪？咁啊睇下电话有冇 QR code 咁样，即系之类咁样。但系你会发现七月一大轮，你捐嗰20蚊、50蚊就俾你捐，跟住你自己走嘅时候觉得。冇咁烦嘅，点解我个人咁烦嘅？即系吓，即系点解我会系一开始就唔信人先呢？ 咁咪真系太多呢一类型嘅，即系之前你讲过啦，一粒老鼠屎就打烂晒成盘粥。因为太有好多人，可能佢真系善心去帮助别人嘅，但系有可能有一两个系骗徒嘅时候，你就俾人呃过嘅时候咧，就觉得。我唔再信你哋啦。 所以譬如有人喺街嗰度有意外咧，有啲朋友咧，即系冲去帮忙啊，睇下有冇嘢要帮到咧。其实我觉得系一件非常之好事，同埋要 keep 住呢一样嘢。因为我都另外睇到个新闻咧，就系、是有一个女士啦，我唔知喺个马路度咧就瞓咗喺个马路度。咁经过个车咧，全部咧就系、是、之字形咁避开佢咁走，兜开佢咁走。跟住啲人影咗相之后咧，就问啊，点解冇人会打下电话问下咩？系、哦。即系而家我哋香港人咧，嗰个关心别人嗰个指数咧，已经低到去一个咧，即系无可再低嘅新低点啊！ 同埋咧，啲人系会选择咩？我影咗张相啊，拍下条片啊，但你都冇选择过落去问下佢有冇咩事、啊。 唔系，而家香港又即系好有部分人咧，系会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都唔关我事，我都系唔好惹咗啲 A 上身啦，我都系不如避开佢啦咁样。咁所以呢一種嘅心態，亦都會令到即係就 Alex 所講啦，就好多呢啲事情會出現咯。 所以我哋有時咧唔好諗太多，做咗先。如果嗰樣嘢能力範圍你做得到，你覺得問心無愧嘅，幫我手先咯。 係，所以咧其實我最近都睇到一篇嘅新聞啦，我都好想分享嘅。這個咧都係揸車人士嚟嘅。咁咧就係話說有一位嘅即係新手嘅司機，你知道咧作為一個新手嘅 P 牌嘅朋友咧。我是有亲身经历的，cut线呢是从来都是最困难的，尤其是你遇着大塞车的时候呢，大家不知道为什么贴得很近的， 还有不让的嘛， 是啊，死都不让的。 咁 呢个呢，你作为的 新牌仔呢，其实你已经很紧张了，而如果你车上面有一位的朋友都有些紧急事件的话，就更加是紧上加紧。他呢就是呢，这里有一位的新手的司机爸爸来的，他就是即将太太即将生小朋友了、 哦、 就已经是动了即是胎气要准备去生了，于是呢这个新手司机呢就车住老婆就去医院啦，咁结果呢就遇上了这个大塞车，一路呢他都要cut出一条线呢才可以去到目的地，一路都cut不到，因为车贴得太近了，咁佢好多次咧，举手示意后面嘅车，即系希望佢俾佢过啦。 但系佢贴住 P 牌嘅， 系啦， 系其实贴住 P 牌，系好惨嘅，好惨，因为大家已经 label 咗佢啦嘛。 系啦，所以咧佢就话，好多次都唔能够过到嗰条线。咁突然之间咧喺后边，即系喺呢一架车后边嗰个司机咧，突然之间就抽头过去帮佢 cut 咗嗰条线。cut 完嗰条线之后咧，然后向后褪啊，佢褪翻后让翻个位。俾呢一個即係前面嘅新手司機啦，仲要閃埋燈，話俾佢聽，喂，行啦，行啦咁樣。咁結果咧，呢一位嘅新手司機咁行完嗰條線之後咧，咁佢就即係都向後睄一睄，睇下嗰位司機啦，就發現呢位司機咧，原來要 cut 翻去佢原有嗰條線度， 即係佢專登幫佢。係 啦，佢專登去幫佢。咁、哦、當然啦，呢一位嘅新手爸爸媽媽咧，佢哋就係母子平安嘅。咁、 就順產。 係啦，咁所以佢咧就喺網上面都希望咧，即係多謝呢一位嘅即係司機哥哥啊，肯仗義幫佢 cut 開呢條線。如果唔係咧，都唔知要等幾耐先。 先至 cut 到先啊。 係啊，不過我又會替一啲咧，即係唔肯讓嘅人咧，即係講翻一啲嘢，就係、是、咧，因為有太多人咧打尖啊，大家都排隊嘅，但係佢又突然間打尖啊咁樣咧，咁令到咧。明明即系大家本来好礼让嘅一啲司机咧，到最后都系咧，我唔让唔让唔让唔让咁样。 有好多嘅司机咧，其实你见到好遥远，见到喂好排长龙、哦，佢就会特登 cut 个隔离线，去到队头差唔多就打灯入噶啦嘛。其实我觉得呢个行为都即系唔系太要得。 唔系若果系咧一两单，或者真系好似学你话斋啦，诶、哎，即系我个太太喺身边系啦，准备临盆咧系冇问题啊。但系有好多嘅司机都系。即係唔顧人咯，淨係顧自己咁樣咯，所以咧有陣時駕駛態度咧都可以即係睇到一個人，反映到一個人係點嘅。 係，我今個禮拜咧，我要多謝一個單位一個朋友啦。咁其實因為都大家都知道我屋企有兩隻小貓貓啦。嗰只小貓貓咧，其實即係我得到佢嘅時候咧，都係有位朋友就話：哎呀，我見到門口真係有啲流浪貓，就不如執過嚟，你哋有冇興趣領養啊？咁我就領養咗佢啦。咁咧呢位朋友咧，其實佢到現在為止咧，都當呢兩隻貓貓咧。即好似親生仔女一樣噶， 自己仔女 睇住佢大嘅，咁佢都好似一個，直情好似佢哋嘅契媽咁樣。 即係間唔中都會上嚟睇下佢嘅。 佢唔止間唔中上嚟睇下佢，佢間唔中就會，喂，我已經咧準備好啲咩禮物仔俾佢哋啊，可能有啲咩誒濕條紋啊，幫你買咗啊，或者點樣咧，都定期都會俾我哋。 有冇收翻你錢啊？ 誒、欸，咁點都要俾翻錢嘅， 係啊，正常 可能嘅。 就算佢唔收你都要俾， 係啊，做個樣都要。 唔係又唔係做樣嘅，真係俾嘅。 因為其實貓貓啲濕條紋都幾貴嘅，真 係好 貴㗎，貴過人添啊， 好貴。咁啊，但係你諗下樣嘢就係、是，喂。其實人哋唔係老鳳要幫你去做噶嘛、嗯，有時候可能買嘢嘅時候唔係老鳳幫你買，人哋佢願意幫你買埋嘅時候咧，我覺得好偉大呢樣嘢。因為我嗰日就因為去咗呢個寵物展啦，特登又去睇啦嘅時候咧，我發覺原來其實有好多咧啲團體都真係為緊一啲流浪貓貓狗狗啦，或者可能有啲有病嘅貓貓狗狗咧去籌款啦。咁、嗯、我都覺得啊，其實都幾即係好無私啊！我哋之前都講咗幾個星期就話有好多啲團體都真係會幫一啲小動物去謀福利，咁、嗯、亦都聽到好多新聞就係有啲朋友對一啲小寵物就喺度，哇！又可能做一啲唔好嘅行為 啦，拳打腳踢啦， 即係好心傷啊！覺得有時係咁， 即係你冇咁嘅愛心就唔好養啦， 係、嗯、啊， 正等於你即係你唔識教小朋友就唔好生啦，就咁簡單。 而家34度酷熱天氣警告，之前亦都睇啲新聞有個朋友將只狗永遠都 擺喺露台 度，由佢自生自滅咁樣。跟住然之後啲人投訴就話你理得我只狗我嘅，咁你覺得好過分啊！呢、這個行為真係 係啊，都係同 Alex 講嘅啱，唔識養唔好養， 唔識養唔好養啊，係、啊啊、或者你冇咁嘅時間，亦都唔好養，因為係啦、啊，因為其實啲狗狗貓貓咧，佢唔係淨係話你幫佢搞掂嗰個起居飲食啊，嗯、有個地方住，幫佢去洗手間咁簡單嘅，你要陪佢嘅，你要俾愛心佢啊，你要同佢 hang out 嘅咁樣， 係佢玩嘅嘢， 佢玩嘅咁樣，即係如果唔係咧，佢會心理唔平衡㗎，係咪先？吓、啊、咁你冇咁嘅時間就唔好話即係貪得意咁樣咯，所以其實嗰個愛護動物協會咪話叫你停一停諗一諗嘅，做每樣嘢都係停一停諗清楚。 今天我的世界放棄。球场公园中找你，结果是走进雪地，你的身影我总记起。爸爸，你可对我生气，我会什么都听你。我想凡事都可请教你，跌倒仍被你壮健地抱起。自尊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像云，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灯咦不吸引。 张彩照背影永不会擦掉，在思忆中会永久对照，但这天我会踩了，你却未可估想了。那天沿路相依的每秒，两手围着你软弱又太小时钟，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尽运，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日后每次遇着疑问，但愿向你学习勇敢，光阴中我想你以后常陪伴慰问，时针划过多少缺陷人生，让你飘走了尽运，今天怎么可抱紧，不禁要问，时针没法反方向，让从前步近，当秒针继续移动下去， 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25周年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的插曲，由韦启良作曲编曲监制，献词是陈少琪、曾比特的手表。 好，我哋继续读下咧听众们嘅好人好事啊！呢度有位听众佢就话：你哋好啊，想在此咧衷心多谢一位女士啊！佢就话上个星期日早上嘅九点半左右啦，咁佢就由搭港铁由往上水嘅方向，突然之间咧佢就觉得好头晕啊，咁样全身冇力，个肚又唔舒服、啊，可能系因为咧肠胃炎啊，因为前日食咗打边炉 哦，好容易噶，即系肠胃唔舒服啊，突然间咧即系敏感啊， 系啦，咁佢咧就话就嚟咧就。晕晕地咁样啦，要晕低啦，咁于是咧就硬住头皮咁样咧向在座嘅女士们啊，就问下佢哋有冇药油咧，因为估佢哋会可能有啊。咁身边咧就有一位嘅女士瘦瘦地嘅银发样子和蔼嘅朋友仔咧，佢就即刻喺呢一个袋里边咧就攞咗支药油俾佢，咁、于是佢就胡乱咁咧就喺呢个太阳穴啊人中度查咗一阵啦。咁结果几分钟之后咧奇迹就出现啦，就回过神嚟，咁咧魂魄都归位啦。佢话就好咗八成。咁於是佢就即刻向呢位女士咧就表示謝意，同埋俾翻支藥油佢啦。咁點知呢位女士咧就將嗰支藥油咧就送咗俾呢位嘅網民啊。咁佢就話咧真係好幸運遇到好心人，希望咧佢一世平安快樂咁話。 嗯，呢邊咧又話 Janice 咧佢嘅留言啊，佢就話咧有一日咧坐地鐵啊坐港鐵嘅時候咧，有人讓座俾佢爸爸。咁我隨後咧就拎住咗爸爸支手杖啦。咁呢個人咧以為咧跟住有位。乘客啊，就以为咧佢自己有脚伤啊，咁啊谂住让座俾佢一个小误会，但系呢件小事咧令到佢个心咧暖一暖啊，咁佢哋话咧呢一对咧好似系印度嘅夫妇嚟噶，想多谢翻佢哋。 系呢度都有位嘅听众，佢就话网民咧早前喺呢一个茶楼饮茶嘅时候咧，都目睹有一位嘅视障人士咧就想带呢一个导盲犬入去个餐厅度，咁结果咧侍应同埋经理咧就话我 唔俾， 系啦唔俾，因为除非你将导盲犬咧就放入。去狗袋或者狗车度，否则咧就恕不招待。系啦，佢就话咧呢个时候咧有一个年约十岁嘅男童啊，佢就见义勇为咁样大声咧就向呢一个侍应同埋经理指证，导盲犬咧系可以入去餐厅嘅，咁佢就觉得呢个小朋友非常之好啦， 好好同埋有呢一个咧即系教育啊，即系知道即系识嘢咯， 系啊，冇错， 系啊。另外呢边有听众就话啦，真系咧要为咧启田商场咧留下空地嘅清洁人员咧鼓。鼓掌啊！佢话咧，因为每一日咧，哇，嗰度啲烟头咧，好似雪花纷飞咁样咧，铺到成地都系啊咁讲。但系又冇相关嘅执法人员咧喺度做嘢，咁啊，全靠佢哋咧默默无言咁样日日喺度扫啊扫啊扫啊扫啊，扫完之后，第二日又俾嗰啲烟头咧继续铺咗。 好心食烟嘅朋友就唔该带个嗰啲自助烟灰缸啊，或者你整个汽水罐都好啊。 有冇睇 Drive My Car？ 真係好正啊！即係佢哋咧講佢哋嗰啲演員係食煙噶嘛，但係佢喺入邊咧，佢哋自己全部都有自己嘅煙灰缸， 係啊係啊， 然後係唔會掉落地 嘅。係啦，呢度有位聽眾佢就話呢件事咧係好多年前嘅，嗰一日咧佢同妹妹上咗去巴士嗰度。跟住後面咧，有一位嘅小學生，應該係小學二年班啦，就嘟唔到呢個八達窿啊，同埋即係可能唔夠錢啦，銀包又冇錢、啊，於是咧就翻落車。咁咧呢位聽眾咧見到佢冇大人同行嘅時候咧，就叫佢喂你上翻車啦，我幫你入錢啦。咁聽到，然後咧就聽到其他乘客咧就即係有啲窃窃私語就，唉自己個仔都唔理啊咁樣。咁咧。佢个妹妹就即刻话：，我家 姐其实系唔识呢个小朋友噶，咁啲乘客咧就即刻静晒。咁啊，听众就话：，其实我唔介意嘅，只系咧担心个小朋友嘅啫。 系 啦，咁佢就话即刻咧就揾咗个位俾呢个小朋友坐，仲同佢一齐倾偈添。 唔系剥花生嘅人真系好多啊！ 系啊，另外呢位听众就话啦：，寻日搭的士嘅时候咧，路程咧短啊，唔使跳标，咁啊自己觉得好唔好意思啦。但系点知个的士司机咧就话唔紧要，街坊生意冇所谓啦，要俾十个 like 佢啊，真系。 系啊，呢度都有位听众，佢就话咧见过有一位嘅男士啊，借咗把遮咧俾一位女士啊、嗯，而当时咧系落超级大雨噶。 系、嗯，仲有呢边有位唐友咧，佢话上次咧经过咧，见到喺天桥底咧有啲人画紧画，而家成日都见到好多嘅。 系， 佢就觉得呢啲朋友咧真系好好啊，因为喺烈日当空之后咧，仲要喺度画，身水身汗，好佩服佢哋啊。 有啲画都几靓噶。 系啊，美化咗。我哋附近都有条楼梯都几靓。 都几靓啊！系啊，我都喺入边睇到吓。喂，多谢大家好人好事啊吓。 包括148间持有正式牌照，96间持有暂准牌照。卫生署已经设立私营医疗机构登记册，暂列持有有效日间医疗中心牌照的私营医疗机构资料，给市民查询。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内容涉及协助各国打击包括中国在内捕鱼船队的非法捕鱼行为。白宫的声明说，美国亦将和加拿大及英国结盟，采取紧急行动，以加强对非法未报告和无管制捕捞活动的监视、控制和监督。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在柬埔寨上说，有关做法不是针对特定国家，但认为中国是最大的违规者之一。又指备忘录指示各机构努力结束人口贩运，包括强迫劳动，并促进安全可持续地利用海洋。美国政府将同民间及外国伙伴合作，调查怀疑以强迫劳动嚟获取海产的渔业和营运商。中国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发声明表示，中国是负责任的渔业国家，一直同国际合作打击非法捕捞活动，并根据双边协议在相关专属经济区开展捕捞活动。中方批评美方的指责完全不实，无助保护海洋和促进可持续渔业的国际合作。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和酷热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另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影响南海中部和菲律宾。预测本港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160点，跌68点，成交金额103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91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13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0.4跌17.8，阿里巴巴115.9跌2.2，美团203.4跌0.8。比亚迪股份331.4升13.4，京东集团259.4跌6蚊，小米集团14.06升3.4，港交所393.6跌6.6，恒生中国企业78.62升1毫，盈富基金22.52跌6仙， 吉利汽车18.9毫四升三毫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8，英镑9.631，瑞士法郎8.208，澳元5.441，加元6.107，新西兰元4.937，欧元8.302。每百日元对港元5.7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372。日经平均指数报27,049点，升178点。港金报17,09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5.31美元，卖出1,826.7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跟住丽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重复一次啦，就系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较早时跟住丽景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龙尾喺马嘉烈医院对开。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只系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牛头角道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一段挤塞，而真华道出去牛头角道都是有些挤塞，龙尾在洛雅苑。龙翔道去观塘的龙尾去到彩虹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封路方面，油麻地新田地街爆水管，新田地街介乎窝打老道至到永星里一段的慢线，同埋窝打老道去海旁方向近住新田地街的慢线都是封闭咗噶，经过要小心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尖沙咀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欣田村月田楼、东涌影关园、月桃轩十一座、北角百福花园加福阁、北角宝马山道24号枫林阁二座、何文田胜利道9号海船居、天水围天颂苑颂月阁、何文田、何文田村景文楼、大埔大园村泰乐楼、大埔太和村福和楼同埋筲箕湾爱东村爱平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三成菌围埋都系想开心啫。 有一日啊，小明咧就同爷爷讲啦：爷爷啊，爷爷，点解啲书上面写咧人生70岁先至开始嘅？咁开始啲咩啊？爷爷就话啦：小明70岁嘅时候咪开始有关节炎啊、风湿痛啊、糖尿病嗰啲病咯、 就开始病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到5点，黄天怡、方子豪、阿哲，三五成群。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在这一年前，希望面前。 当你要走一条路的时候，可能只系得你一个，不过唔使怕噶，因为当你行出你想要行的路，你再回头的时候，可能已经发现很多人在背后已经跟住你。 一个庙街本地首饰摊档重新出发的故事， 黄智轩、江欣燕、黎燕珊、海俊杰、洪座星主演，天后容祖儿客串演出， 回归原创微电影《出发2022转型》， 逢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0日。 今年消费券有更多储值支付工具俾你拣，攞开消费券想转会嘅要再登记，唔转嘅合资格就乜都唔使做，攞埋5000元。新合资格嘅年满18岁永久性居民同新来港人士记得去登记，非永久性居民如果合资格嘅今次都有份。 6月23号至7月23号上网或者去服务中心登记啦。 有 Alex 李志刚 ，QB 洪奇俊， 仲有我阿土 ，Made in Hong Kong。 今日 Made in Hong Kong 咧就有三位小生同我哋倾偈啊，三生有幸啊，包括有阿基哥李隆基 ，Hello， 你喺个麦嗰度打个招呼先 ，Hello， 大家好， 系啦，仲有阿糖哥叶振棠 ，Hello， 系啊，永远见到你谂起再等待。因为你赢咗东京音乐节啊嘛，嗰阵时系啊， 哇，你仲记得啊？ 梗记得啦，系啊，为港争光啊！啊，最后就系咧，今日冇着白衫白裤嘅陈浩德。 大家好， 德哥你好，系啊 ，Hello 你好，嗱，终于咧等到三位嘅演唱会啦，听闻系由2019年一路等到2022年， 系啦，阿基哥讲先啦，李隆基啊， 系啊，嗱、啊，我哋2018年嗰阵时咧就举行咗一次三生有幸啊，嗰阵时即系都几好喎，嗰、那个成绩、啊、 反应梗系好咯， 系啊，咁啊好多人中意，咁啊嗱嗱声嘅筹备2019年噶啦，啊，点知就出事啦。 又唔係出事，係冇事啫，做唔到 啦。咁啊，一路再等，大家都明白噶啦嚇。 係 疫情嘅關係咧，2020又唔得，2021年又唔得，卒之等到2022年成功咧， 就是、正等於阿糖哥嗰只攞獎歌《再等待》。 等啊， 终于等到，终于等到， 终于等到啊！系啦，喂，咁啊，唐哥会唔会等到咧？咁多年等到眼瞓啊，叶振棠， 眼瞓就冇，不条颈长咗啲， 条颈咪可以戴啲靓嘅靓嘅颈链咯，系嘛？系啊，德哥咧，阿陈浩德咧， 我就等到头发都白埋啦，真系。 你不嬲都有啲嘅， 系啦。不過阿糖哥，你話佢休息咗呢兩年，佢真係諗咗好多竅出嚟喎， 係咪啊？ 胡思亂想啦， 係啊，係咁唔該幫我遞咪先，係啦，有咩竅啊？阿糖哥， 我哋嗱，我記得上一次我哋演唱會咧，就做咗一 part 咧，就係全古裝，全部武俠劇。 撐少少，我哋好似吊埋威亞喎，好似 你吊開喎。 喺嗰兩年裏邊咧，諗下有咩可以做到啲？open 嘅嗰度做啲 橋、 大家諗唔到嘅嘢咧，咁終於俾我諗到條橋。啊！不過而家 呢次都係吊威亞，吊威亞 係咪真係吊威亞？ 真 啊！諗過嘅。 唔係，因為吊威亞要有個長臂啊嘛，咁啊後台未必有咁多位。今次喺邊一度做啊？我哋今次 我哋呢就喺呢個灣仔新醫館。 哦，新醫館可能得喎，個後台可以吊到個場地。 夠高啊，同埋 夠高喎，係啊，係啊， 係。咁啲歌會唔會即係2019年？諗好曬嗰啲，而家嚟到2022年，好似又要轉一轉咁樣咧，啲歌 list。 哦，其實有一扎歌一定要唱嘅，因為其實啲歌迷入邊都係想聽嗰扎歌。咁當然咧，我都當然我自己嗰 part 咧，我都準備咗一啲驚喜俾大家嘅。 嗯， 咧 係啊，陳浩德咧， 係我哋咧就原本2019年練埋歌預備上噶啦，啊點知咧就要 delay 啦嚇。咁啊，今次我哋。又要重新找了一大半的歌是、新合作的，有些是、一起合唱啦、啊、唱一些、经典的歌给大家听。 嗯，是啦，阿基哥呢，你龙基呢， 总之呢，我就即是拍心口啊，所有入嚟听我哋演唱呢场演唱会嘅观众咧，系拍手，拍两下手， 我帮你拍埋， 一定可以满满而归， 满足啊，系啦， 一定唔会失望。 其实好彩李隆基咧，唔系做 DJ 嘅，佢一讲嘢把声咧入晒咪啦。 系，因为我贴得好近嘅， 系咪啊？贴得好近，同埋你把声真系好靓咯。 多谢你，多谢你。 同埋而家好鬼有型呢个头发咧，即系 粉红色啊！ 粉红色，令我谂起以前你咧揸住棵树喺个尖沙咀 啊，系我啱啱锯咗棵树落嚟，拎住佢周围走。 咁啊，唔单止你哋有个演唱会啦，咁啊，那个演唱会咪都系叫三生有幸啊？ 冇错，三生有幸，好似加咗几个字喎，大佬。 啊，大佬， 今生有幸的好似 一起床。 直播是我們的主題曲， 三生有 幸主題曲 是啦，經典。三生有幸 經典 演唱會， 演唱會係啦，再加埋咧好經典嘅歐瑞強喺幕後撐腰，係咪咧？係咪啊？係咪啊？ 好似係喎，我哋都唔知。 但佢話唔好講， 我哋都唔知。我哋 唔好講，唔好講，唔好講。因為咧，其實今次呢一個三生有幸一起唱呢一隻歌咧，咁啊 ，Albert 就幫你做監製啦，兼且阿 Boris 啦，即係嚇彈嘢 ，Boris 做監製啦。咁啊，用咗阿小田哥嗰只曲目。咁啊，填詞有個叫童心喎，係邊個嚟嘅咧？ 係 阿唐哥， 呢個真係隱形人嚟喎，我真係 唔知佢邊個。 唔係佢哋同我哋講過話係嚇阿鄭國江嘅徒弟嚟嘅，童心係係。 點解今次會推出呢一個主題曲？即都已經好好忙碌，又要練歌，又要即係收山，又要戒口，又唔可以出街，仲要出首歌咧？ 大佬， 阿唐哥， 其實呢首歌咧係。本來是啊，小田，我當年幫我小田唱的戲劇人生啊， 戲劇人生。 咁但係佢老闆都認為咧，呢首歌嗰啲歌旋律好好，咁樣將佢重新編個曲嘅。大家今次聽嘅上嚟啦，以前嘅戲劇人生咧就有少少灰嘅，講真話嗰啲歌詞啊，但係今次係正能量。同埋個音樂咧係完全係好現代嘅，好現代嘅啊， 好 modern 嘅，係 啦，冇錯啦， 會唔會著現代褲去唱咧？唔系讲笑啫， 我哋系唔会着， 唔会着衫， 会着靓衫，登台衫系啦。咁同埋要分三个人唱咧，阿基哥咁，即系咪嗰个歌词都有啲要改一下先可以三个人男人可以唱到咧？ 咁其实咧，我哋就即系将啲歌词都分开晒嘅，就每人有一 part 嘅。咁当然合唱咧都有嘅。咁但系总之咧。呢只歌里面嘅歌词咧就充满晒阳光，充满正能量，一听落去哇，有啲昂首阔步咁嘅感觉嘅。 啊，嗱，我以前喺荷里活餐厅走廊成日听阿李隆基唱歌。 哎呀，我以为真系美国个荷里活。 咁啊，基哥咧就就算你一 part 45分钟都好啦，譬如唱广东歌都好啦，你都要坚持咧，都要唱一两首英文歌。 呢、這个绝对 系啦，即系你今次演唱会啦，三生有幸经典音乐会，咁啊，李隆基会唔会唱英文歌咧？ 有，有就我一定会唱，因为当阵时咧咁多人咧，一定有人生日啊，所以我一定会唱。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当然啦，仲有其他嘅，仲有其他嘅，一定会。 系因为我好中意听阿基哥唱英文歌喎。系因为你好松容，你唱英文歌咧，因为譬如我哋好多时唱广东歌嘅朋友咧，一唱英文歌咧，佢就专登个咬字咧。要咬得好正咁樣咧， 緊啲嘅緊啲。 咁啊，基哥就略 有種韻味。 哦，咁你而家即係話我略過啦，係咪先？ 唔係，即係好鬆容咁樣咯，係啊。 講笑講， 即係會唱英文歌嘅基哥。 會，絕對會。 嚇，阿唐哥咧，唐哥都係嗰陣時，New Top Notes 都係成日唱英文歌 嘅 喎。 清一色嘅嗰陣時，清一色英文歌。今次我都會唱，因為上一次我就冇唱到英文歌嘅。咁但係咧，喺我舊年嗰個自己個演唱會裏邊咧，俾人投訴啊。我以前成日嚟听你唱 New Top Notes 嘅歌，点解你唱咁少英文歌嘅？咪大家都 投诉嗰 个 系我嚟嘅。 我话好啦，我应承你哋，我以后咧如果有演唱会咧，我会唱多少少英文歌嘅，满足大家。 但以前譬如由 New Top Notes 咧，即系转做个人歌手要唱广东歌咧，嗰阵时乐迷有冇投诉？你嗰阵时真系差唔多好似摆低咗英文歌，就净系唱广东歌咁样 嘅。我唔系嘅，我其实我唱嗰啲歌时，我都仲系喺一间酒店。唱演唱都系唱精嗰啲英文歌嘅。 当时 不过就系因为当时咧系虽然我哋散咗 band 啦，但系我都仲系 under EMI 唱片公司。佢话不如试一唱广东歌啦，英文歌而家都式微啲啦，即系咁样开始嘅啫嘛。一个机会咯，撞到阿小田 就 唱到好多靓， 唱咗好多正嘅主题曲啊，丽的又好，亚视啊，咁啊 TVB 啊咁样。咁另外啦。陈浩德啊，德哥，你真系少唱英文歌啦啩？ 咁又唔系喎， 唔系你带 band 出身嘅喎， 唔系我哋初系， 你好似灌录咗一只英文碟 嘅，系啊，我一八代有英文碟嘅添，系啦，咁就我哋三个咧都系，我又细细个都开始玩 band 啊。我打鼓啊，唱下英文，嗰陣時係興英文歌嘅啫。嗰陣時係幾時咧？即係60年代尾到啦，有 B G 啊， CCR 啊，嗰啲好容易唱，好容易， 即係民歌 feel 啲嘅，係啦， 都唔係嘅，流行曲， 流行曲嗰啲 pop 啲嚇， 係啦。咁啊，就今次我哋呢個演唱會，我哋都揀咗一啲咧，就一啲懷舊嘅經典嘅英文歌，有 crossover 一齊合唱咁樣樣嘅。 係啦，係啦。咁我睇阿德哥咧，陳浩德嘅演唱會咧，好多時都會有一啲咧，即係粵語流行曲咧，就係男女對唱嘅。 有。 咁而家你三條仔。咁咪冇女声同你男女对唱咯，德哥。 我哋有广东歌都有合唱嘅，我哋分开都有合唱嘅，但系拣啲系男仔嘅歌咯，唔使一定系男女合唱嘅，系咯。男女合唱咧要等我个人演唱会先啦。 即系男男合唱嗰啲都得。 系 男男嗰啲系啦，即系咩年代嘅粤语歌啊、英文歌都会有嘅。 系啦，应该系咁啦吓。 会唔会唱 Mirror 嗰啲噶？喂，咁啊，基哥究竟系几多号咧？呢、這、一个演唱会？ 系七月嘅15、16、17。 哦，终于可以开到啦！ 仲系五六日添啊，啱啱哇，嗰个期真系唔错。 系啊，未做之前预祝你哋成功先。 诶，感谢。 命运常遇风浪，谁人能做到安于动荡？荆棘挡不住，会令人生改变是盼望。今天能共欢乐，从前离别过，珍惜现状，友情永不灭。美丽人生只要共盼望，昨日愁已淡忘，拥抱现在情意回荡，信未来，新景况，那句前景多变还一起闯。 能共欢乐，从前离别过，珍惜现状，友情永不移，美丽人生只要共盼望。昨日愁已淡忘，拥抱现在情意回荡，信未来新景况，灿烂前景铺满耀眼星光，好光景一起闯，炎炎红日我心中。 同基业振堂加埋陈浩德合唱《三生有幸一起闯》，咁啊喺呢个记者招待会咧，见到阿基局嘅太太咧，就画咗你哋三位小生嘅嗰个 油 画咧，好似 哇！见笑见笑见笑，咁佢我都觉得佢有少少天分嘅， 唔少啦。佢画到阿基局，你靓仔咗好多啊！ 哎呀，我仲画佢啲，我画到个最丑样嗰个， 不得都咁靓仔。 多谢多谢。 阿唐哥咧，你觉得一幅油画点啊？吓， 直情好啦，佢画到我年好似后生咗廿年到啦。 阿德哥咧就得啦。 我啊成日赞咗佢好耐噶啦，赞多佢一次啦，真系非常好。 幅画摆喺边个屋企啊？ 暫時咧就等咗喺即係個製作， 哦，製作公司嗰度，係啊，即係佳果嗰度， 係啦，冇錯啊，佳果 係啦， 就由得佢處理啦。 但我都想問下三位小生，即係其實咧嗱，平時我哋唱即係要開演唱會啦，一個人嘅時間就容易啲夾啦。三位都咁忙，大忙人，你哋夾期啊，即係要去一齊 rehearsal 練歌，會唔會其實個期都啊要傾好耐咧？ 咁咧，大家都知道噶啦，呢一轮呢两年几，我哋好得闲嘅，搵嘢搞添啊！ 系啊，搵嘢咁你系阿德哥咧，德哥咧， 好似阿基哥话斋，真系好得闲啊！所以咧就今次咧就我哋准备充足，听日又要夹埋又要练歌啦吓，咁啊系咯，努力，唉，总之有嘢做就做啦， 系啦吓。叶振棠咧，棠哥咧， 其实我哋今次真系好充，即系准备充足， 充足 功夫咧，非常之充足嘅。 总 之系我咁讲句咧，大家嚟听完咧，一定系即系带住好满足嘅心情离开。 系啊，嗱，我自己就听好多啊叶振棠啊嘅歌啊，棠哥啊咁样咧， 吓 咁阿基哥啊，你觉得啊叶振棠嘅声有啲咩优点咧？ 哎呀！我初初唔唱广东歌噶，我听完叶振棠 就要唱， 哇！跟住咧就学习佢啦， 系啊系啊。 所以正话嗰只冤枉，其实我好熟 戏剧人生， 系啊。 哦，你都唱过嘅， 我好中意嗰只。 我觉得阿棠哥有一样嘢好犀利，就系咧，你高处未算高啊，你咩 key 咧都可以，哇！最高音都冇所谓噶。 系啊，佢尤其是即系佢一路转落个哑音提高。 你知個 厲害啊！ 其實因為當年我唱英文歌嘅時候咧，我好中意唱嗰麵包樂隊嗰啲歌 ，Bread， 因為 David Gates 都係好高 嘅。咁我錄戲嘅人生嗰時咧，係因為係用嗰個 key 唔係好啱我， 哦， 高咗。咁我初初試嗰時真係好急啊！嗰陣時要出街，咁我初初試嗰時都覺得 OK 喎。點知錄音嗰時唱到尾，咦個尾咁高嘅？不如咁啦，我試下唱英文歌嘅方法唱啦，咁用假聲收咗個尾咁樣。 卒之就發覺自己嗰個優點，原來未發掘出嚟嘅當初。 然後咧就 hit 咗不得止，連找不着藉口都係咁樣，係咪啊？ 係啊，我同佢講啊，我同佢講啊，根本佢呢咁嘅技巧咧，呢個香港地冇俾邊個我做到。 唔好咁講啦， 真係啊，真係啊，阿基哥又掂，係啦，德哥又掂， 客氣啊，德哥仲掂啊， 係啊，咁啊嗱，三生有幸咧，經典音樂會咧嚟緊就真係可以做到啦，咁啊預祝成功先啦 喎，好啊， 感謝， 唔該曬李林基、唐哥同埋陳厚德，唔該曬。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两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轻型货车司机死亡。事发在葵涌道往新界方向近丽景村，警方在上午11:多接报意外，涉及一架九巴、一架中型货车和一架轻型货车。轻型货车司机意外之后被困，救出的时候昏迷，送往玛加烈医院抢救之后不治。另外九巴上有两名乘客感到头晕和擦伤。屯門卓爾廣場海港酒家爆發新冠感染群組，機電工程處發現酒樓換氣量和先風量都低過當局標準。衛生防護中心說已經聯絡食環處，希望酒樓改善之後經機電處證明合格才可以復業。海港酒家今早仍然有營業，職員說晚市才會暫停，茶市每台人數減至兩位。食环署回复查询的时候说，今个月23日巡查发现海港酒家负责人未有遵从有关疫苗通行证和业务处所的规定，已经即时向负责人提出检控。酒楼需要在6月24日傍晚6:00起暂停晚市堂食，其余时间每台不多过两人，为期14日。食环署人员亦都发现酒家未获准许下更改通风系统，已经即时向持牌人提出检控，翻查相关的罚则，并不包括要求处所暂停营业。 澳门今轮新冠疫情累计核酸阳性个案414宗，为配合政府总体防疫工作，由星期五朝早七点起，全澳门的娱乐场所新增多项防疫措施。所有进入娱乐场所范围的人员，包括顾客、工作人员和公共部门人员，都需要持有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博企工作人员翻工之前或者进入娱乐场所之前，当日要有快速抗原检测阴性证明。博彩员工做核酸检测的费用、快速抗原检测包等，都是由博企负责和提供。博监局会持续加强对娱乐场所的防疫巡查，敦促博企做好各项防疫措施，保障娱乐场所内客人和工作人员的健康安全。台湾新增44,379宗新冠病毒本土确诊病例，最多103名患者离世，另外新增中重症180宗。疫情指挥中心指出，新增的103宗死亡个案涉及60男43女，年龄介乎30几岁至90岁以上，其中97人有慢性疾病。新增本土个案以台中市占最多，有接近6400宗，其次是高雄市的5800几宗。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周酷热，局部地区有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的偏南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随后两三日风势逐渐增强，骤雨增多。而家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380点，升148点，总成交金额1,224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04点，升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963点，升13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67元，息系跌11.4；阿里巴巴117.9，跌2毫；美团207.4，升2.4；小米集团14.32，升5.8；比亚迪股份330.6，升12.6；京东集团262.6，跌2.8；港交所395.2，跌5元；恒生中国企业79.34，升8.2；盈富基金22.7。升1.2，吉利汽车19.06，升4.2。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7，日元135.49，瑞士法郎0.956，加元1.284，人民币6.682，英镑对美元1.229，欧元对美元1.059，澳元对美元0.696，新西兰元对美元0.631。日经平均指数报27,049点，升178点。港金报17,09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27.79美元，卖出1,82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的交通意外清了场的了。重复一次就是葵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丽景对出的交通意外清了场，车龙有待消散，龙尾在马加烈医院对开。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嘉庆楼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天后庙；佐敦道去海旁方向近柯士甸站一段车多缓慢。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 封路方面咧，提一提大家，梅窝嘅银矿湾路有水管急收，银矿湾路近住梅窝码头路一段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一啲巴士路线受影响，需要改道行驶噶，乘客要留意啦。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八三零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嘅军旅故事，特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唔能够成功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八三零特战荣耀，六月三十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大家知唔知古时食鸦片嘅人最怕边阵除啊？系林则徐啊！ 听你啲烂剧。不如听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好过啦。 逢星期三都会有入围的中小学生演绎他们创作的广播剧，今个星期就有张佩松纪念中学， 故事叫做《林则徐校园奇遇记》，讲述林大人由清朝穿越来到现代学校的歧视。 共享工作空间的出现，令不少企业选择了新的经营模式。 疫情是令到有一个 decentralization 出现了，在很多住宅区有 workspace 的需求。 有公司亦看准潮流，利用科技为企业转型。 数码化会越来越普及，越来越多公司是觉得可能未必需要，去到现在已经是绝对需要了。 企划未来，亦知蜕变。星期三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一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三岁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我是张崇基啊。 我是张崇德，美然康康我哋成日听㗎啦。 李志刚做咗好耐㗎喇。 GLB 啊真係好鬼型㗎，成个模雕咁啊。 阿土嘅细细粒好 Q 好得意。 罗敏庄唔使讲啦，人靓声甜，声色艺俱全啊。所以呢每逢星期一到星期五 下午一点到三点，我哋都会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 李志刚、 GLB、 罗敏庄、 阿土、 美然康康。 近呢几个月咧，我同阿土咧行得好埋，因为咧我哋有份帮手咧，就系港台电视三十一咧呢一个新嘅节目咧，叫《新时代奋斗者》。咁我帮得好轻强啫，阿土就惨啲，阿土咧跟晒咁样咧，有阵时跟到夜晚十二点， 系都系我嘅荣幸嚟嘅。 嗱，咁样咪识讲嘢咯。 唔係呢個節目咧，其實真係由零啊到而家今時今日咧，真係 準備出街啦。 係啦，準備出街啦，就七月三號星期日晚上嘅七點半至到八點鐘喺港台電視三十一咧，就會播出第一集啦。咁啊，呢一集咧就主要係講咧我哋當日嘅一啲面試嘅情況。 係 啦、 哦， 我都記得咧當日面試咧，哇犀利啦！我哋分咗兩日啊，兩日全日去面試，而且咧仲要唔係所有咧嚟。即係申請咗嘅人都有機會面試，因為實在太多人啦，我哋都要行咗一個初選， 篩咗一排先，篩選咗，跟住選字唔好意思啊，篩選咗一啲先， 係啦，先至再安排呢一個面試，都面試到咧，我哋啲面試官都話：喂，好攰，可唔可以唞一唞？我哋停一停，等一等先啊！哦、 但係呢個攰咧係有回報嘅，因為咧呢25位嘅新時代奮鬥者咧，其實佢哋全部咧。都幾有聲味喎， 係、啊，除咗即係外貌出眾之外咧，其實我哋都會提供一啲即係演藝啦，又或者係廣播劇，甚至係舞台劇，仲有跳舞嘅訓練俾佢哋㗎。 仲有入行嘅機會，因為其實廿五位當中咧。 有啲朋友已經拍緊嘢啦，譬如其中有一個咧，我同佢做嘅嘢，阿范莎莎，阿范莎莎其實已經喺港台電視31咧就係做緊節目噶啦， 係啊。 另外阿洪座星， 係 我哋訪問咗佢啦，咁樣其實佢都係新時代奮鬥者嚟嘅，而家簽咗唱片公司，而家就出緊歌添啊， 係啊， 仲有佢都拍咗《出發2022》原創微電影，今個星期都會出街嘅，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係啊，同埋佢哋咧嘅一個面試過程當中咧，渾身解數每一個都， 係 即係有啲朋友就。可能唱歌啦，有啲人表演演技啦，跳舞啦，武术都有添啊！真系 系啊，有啲朋友仔咧系装备充足到咧，我哋都会谂，哇！你攞呢一个 pops 出嚟，点样拎过嚟嘅咧？如果想知道系乜嘢咧，大家就要留意住个节目啦。 好咗啦，咁第一集咧就系呢一个礼拜日啦，7月3日起咧就系晚上7:30，咁啊至到8:00，港台电视31。咁逢星期一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即系 Main Hong Kong 咧，都会介绍下。 将 恋变不再爱，要看得开。终于走失，不再可爱，有些痛难负载，有些爱需更改。终于追赶不到世界纷扰，终于彼此不再需要。我想我未。Will, 有些痛好不了 Baby you're safer now I'm gonna say out 决定离开不想再灌溉猖狂念起自导人海之外 Looks like you're Jude 嘅一首新歌啊，当你睡着的时候，喂，呢个礼拜每周一星系咩题目啊？超 B 就系异地情缘， 系啦，咁啊记得投选啦，大家 你有试过啦，阿土， 我冇啊，我 long D 啫嘛， 九龙同香港区 long D 都算噶系嘛 ，long D 咪异地情缘啦， 咪系咯， 阿婆， 我你咪搞错啊！ Thank you. 能是我，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有一日我放假，见到蓝天白云，天朗气清，哇！梗系即刻起身啊，梳洗出门口，自己一个人去石澳咧，享受慢活嘅时光啦。正当我漫步之际，突然间咧有一个胶水樽啦跌咗落我脚前面。我望下周围，见到附近即系得两个后生仔，我就不以为意啦，将个胶樽拎起，然后咧抌去侧边嗰个环保箱嗰度咧回收啦。正当我想转身继续行嘅时候咧，吓、啊、又有另外一个胶樽跌落我脚前面，我就忍唔住攞住个胶樽行去嗰两个年轻人嗰度啦。诶、哎，两位啊！你哋可唔可以咧，唔好将嗰啲胶樽咧周围掉咧吓？ 我哋谂住咧抌喺嗰个环保箱附近，一阵间至算啫嘛。 但系呢条系行人路嚟嘅，你哋唔可以咁样做嘅，就咁样抌落嚟呢一度，万一有人哋啊踩到个樽啊跣亲跌低咁点算啊？ 诶，你唔使担心，呢度咧有好多清洁姐姐咧做嘢噶，嗱，佢哋会不时咧行过嚟就扫垃圾嘅。 嗱。两位其实好简单嘅啫，嗱，我示范俾你哋睇啊，嗱，拎起呢个胶樽，我揸住呢个啦，然后你行多两步，咁抌落去个环保箱嗰度，就唔需要花费你太多力气，就好过周围抌抌落地下咁样咯。 又系、哦，诶，我呢度仲有个胶樽啊，不如你顺便啦，抌埋佢啊，唔该。 我都有个铁罐啊，麻烦你顺便都帮我抌埋落去环保箱度啊。 哇！佢哋真系离鬼晒谱啊！将个胶樽同埋铁罐咧抌喺我嘅脚前面，我望住呢两样嘢，考虑咗一阵，好，我就执起呢个胶樽同埋铁罐，行去环保箱嗰度，就系咁样抌落去。喺呢个时候咧，周围突然间响起欢呼声同埋拍掌声，我见到一班人咧唔知喺边度咁捐出嚟啊！拎住个摄影机咧，系咁对住我，个个对住我又笑又拍掌又俾个 like 我咁样。 你好啊，你好啊，呢位先生。其实咧，我哋系一间咧网上电视台嚟噶，我哋做紧一个咧就系社会实验嘅节目，目的就系冇底线咁去测试人嘅正能量啊。 系啊，我哋咧已经喺度做咗两日实验噶啦，你咧系第一个有咁正面嘅反应嘅人啊，你真系好叻啊！ 好彩系拍紧节目啫。如果真係有啲咁嘅人啊，我真係開始對呢個世界失望，甚至我會講粗口咯。喂，咁拍我，喂拍我呢一邊面咧，我呢邊面靚啲啊。係啦係啦，誒笑下係，誒 恭喜曬你啊，恭喜曬。 往日曾從無負眾望，這城市才發光到遠岸，抬頭望，勇敢擔當。 记着成功需苦干， 如无互助守望， 如何度过夜寒？过云雨，常妨碍着远望。 到晴朗时，同迎候阳光，无用看得到财商。明白努力后才有望， 同留在海港， 同谁朝遇朝方，在这机遇面前，希望面前好好的锻炼，岁月留相片，开展不忘双面， 让我心路待迎接。 Song

尚有半晚，我便要归向旧地远飞。狗情明知不会久，不会走，人迟早都要走。接受，但愿已不易回头，我已早手牵你手。爱过仍然好过没有，挂牵扯这晚压后，情来临谁愿不接受，由明天去内疚，却不知这晚过后，情仍然留在这脑后。我真的没想过，一晚之间我竟然会爱上你，而这一份爱又竟然可以去到咁远咁远咁远。时光怎去偷，怎去走，人迟早都要走。你送别我的以后，望着我不断回头，教我怎舍得要走。离情仍然亦不接受，情迟早也没有，也应知分隔以后，情缘难维系得很久。这爱明了迟早也没有，说不出心里恶受，离情仍然亦不接受，情迟早也没有，却不知分隔以后，仍难忘曾以向邂逅。I miss you, Mike。 明天见， 拜拜。